下，你的踪迹像是给我 全面去爱，让心伤的轻吻。

舌吻怎经闯入我的新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Thank you.